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辽宁新增三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新规征求意见，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需控制周边异味。 天津方面，天津张贵庄站启用8项智慧功能，文化中心站应用12项智慧功能。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北省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 国际电讯世卫组织将最新报告的新冠病毒 B.1.1.529 列为需要关注的毒株。 重症病床告急，德国出动空军转移新冠病人。 文体资讯，北京东残村将于明年2月25号正式开村，东奥村和东残奥村转换仅需44小时。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推出冬季假日体验。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还是首先来关注疫情。11月2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包括上海5例、广东3例、云南3例、山东2例、湖南2例、广西2例、天津1例、辽宁、河南各1例，含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5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76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858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1例。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390例，其中重症病例3例，现有疑似病例2例，累计确诊病例1011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9721例，无死亡病例。 11月26号0点到24点，辽宁省新增3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大连市报告，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沈阳市报告。当日治愈出院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治愈出院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1例。 截至11月26号24点，辽宁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83例，含境外输入146例，治愈出院593例，死亡2例，在院治疗188例，本土183例，境外输入5例。目前尚有32例，其中本土23例，境外输入9例，无症状感染者在定点医院隔离观察治疗。 11月26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确诊病例5例，其中境外输入3例，本土2例，为瑞丽市集中隔离点密接人员核酸检测中发现1例，盈江县集中隔离结束后居家隔离人员核酸检测中发现1例。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55例，累计确诊病例125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195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11月26号24点，云南全省现有确诊病例89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592例，累计死亡病例2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683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31486例，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25人。云南全省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为境外输入，缅甸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例，尚在医学观察75例，其中境外输入44例。 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27号发布公告，2021年11月27号，满洲里市在应检尽检人员核酸检测过程中发现3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目前流行病学调查已全面启动，对所居住小区和工作场所已实行封闭管控。 2021年11月26号0点到24点，通过口岸联防联控机制，上海报告5例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3例，其中来自瑞士1例，来自马里1例，来自日本1例。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已转至定点医院机构救治，已追踪同航班密切接触者139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11月26号0到24点，上海无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1月27号，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2021年11月25号，上海市报告3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经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基因测序，并经中国疾控中心确认，3例病例所感染的新冠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病毒序列高度同源，为同一传播链条。 经中国疾控中心和上海市专家综合流行病学调查以及病毒基因数据库检索比对分析，认为此次3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可以聚焦在外省市暴露于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环境而引发的感染。 26号晚，上海各医院会按照规范连夜完成第二次采样检测，第二次结果依然全部阴性。27号，根据疫情防控相关要求，上海市同济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等医院已完成本次排查工作，现结束闭环管理，自11月27号早上6点起全面恢复各项诊疗服务，包括本周六周日增开全部门诊。 11月26号0点到24点，江西省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报告，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报告，2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10月30号到11月26号24点，江西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2例，全部治愈出院，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60例，全部解除医学观察。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3地热点，首先来关注社会民生方面的最新消息。11月26号，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全面落实国家人口最新政策。新修改的条例已经公布施行，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副主任、法制办新闻发言人王爱生介绍了条例修改的主要内容。 明确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女方享受的延长生育假由30日调整为60日，子女满3周岁前，夫妻每人每年享受5个工作日的育儿假，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对其父母的一次性经济帮助由不少于5000元提高至不少于10000元。独生子女父母需要护理的，独生子女每年获得累计不超过10个工作日的护理假。删去有关社会抚养费、行政处分、纪律处分等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理措施。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昂说，市卫健委将依法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 落实生育登记制度，实现户籍人口和非户籍常住人口生育登记一网通办，积极推进出生医学证明、儿童预防接种、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联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全力保障母婴安全，建设供需平衡、布局合理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体系，发挥中医药在优生优育中的特色优势，将托育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坚决守住婴幼儿安全和健康底线，对独生子女家庭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 李昂强调，这次优化生育政策不是简单的从2孩到3孩的数量调整，更重要的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系统工程。 市卫生健康委将与相关部门加强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为更好适应当前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形势，提升运行水平，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对《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正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管理办法明确提出，运营单位需采取必要措施控制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周边的异味，防止恶臭物质的扩散。 修订后的管理办法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生活垃圾转运站、卫生填埋场、生化处理厂（含厨余处理厂）、焚烧厂、粪便消纳站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运营监管。管理办法新增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监督管理原则，明确由区级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具体落实辖区内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市级城市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11月26号上午，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加快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在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共有14位委员和列席代表进行了询问。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了有关问题，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陶庆华委员提问：北京明年上半年能否在全市范围推广长护险？市医保局局长马继业回复说， 预计明年7月左右能够在全市范围内推开，先从城镇职工启动，形成成熟的政策和管理模式后，再择机点居民纳入，本市职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由职工医保基金划转，个人缴费部分由医保个人账户代扣代缴。 王红委员提问，北京全域推开长护险后，异地养老的人能不能享受这个政策？市医保局局长马继业说， 目前啊，全国有49个城市开展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各地的评估标准、服务方式和内容各有差异。目前呢，全国共有600个统筹地区，解决长期护理保险跨省待遇的核心啊，是全国失能评估标准的统一。 赵立俊委员提问，在长护险试点中，如何解决失能老人最急需的医疗护理问题？市医保局局长马继业回答， 全市扩大试点服务项目呢，我们目前确定为40项。其中26项为基本生活护理服务，包括进食、穿脱衣服、尿管护理、擦洗淋浴、失禁等护理；14项为医疗护理，包括鼻胃管护理、吸痰、导尿、压疮、关节训练、心理咨询等。随着试点的推进呢，我们将不断地完善护理项目。 陈勇委员说，目前养老护理人员收入不高，流动性大，招到具有医养结合的技能型人才更是难度比较大，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解释说， 北京呢，对于所有现在在岗位的一线的护理员提供岗位的奖励津贴，对于大中专职的毕业生提供入职的奖励。从去年10月份颁布到今年，全市已经为5800多名的一线的养老护理员发放了补贴980多万元。 记者11月26号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北省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河北省直有关部门聚焦解决老百姓看中医、用中药方面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以开展方便看中医、放心用中药活动为载体，强化措施，全力破题，取得积极成效。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的报道。 省卫健委党组副书记、一级巡视员徐春芳介绍，今年以来，各级各部门从强龙头、亨基层、廉京津、促便民等多方面着手，积极推进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努力让老百姓就近方便看上好中医。 目前，全省已经建成了国医堂1928个，96%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8%的乡镇卫生院，94%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71%的村卫生室都能够提供中医药的服务。全省120余家的中医院与京津的相关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老百姓在家门口现在就能享受到京津知名的专家团队的诊疗服务。新建中医互联网医院2家，老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问诊就医。 保障中药材产业健康稳步发展是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王琦介绍，近年来，我省将中药材产业确定为乡村振兴重要产业，强力推进，紧密结合乡村振兴和种植业结构调整，突出道地品种，建基地、提质量、创品牌、促增收，全面促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 目前，全省已创建1000亩以上的中药材示范园396个， 万亩以上的现代园区15个，10万亩以上的产业大县5个，省级中央财地方标准数量居全国首位，基本形成涵盖我省大宗中药材野生富裕、方野生栽培、绿色防控、配方施肥和林药兼作等全链条的标准体系，研究开发省级中药材质量追溯平台，已完成逾3万亩以上的22个中药材大县的对接，2375个中药材基地入驻平台。 27号，北京全市首个社村级互联网加义务植树尽责基地双秀公园开展了冬季义务植树尽责活动。近年来，北京细化了37种义务植树尽责形式，变一季植树为全年尽责。 双秀公园这场尽责活动主要以冬防和自然保护为主，志愿者通过包裹树干、缠绕防虫胶带、清理落叶等劳动，达到低投入高收效的防虫防冻防火的效果。20多组亲子家庭近50人在双秀公园园区内开展植树尽责劳动。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0岁的许家恒在妈妈的指导下，在一棵大松树上挂了一个小鸟投食器。 好，哎，成功了！ 成功了，成功！ 挺高兴的，有些自豪。冬天小鸟找不到吃的就来这里，我以后也会带点吃的给他们再加点。 以后呢，我要多带他来参加这样的活动，让他亲身体验怎么样与大自然和谐的相处。 现场还有收集落叶堆肥、用无纺布给紫薇、梧桐穿上保暖衣等活动。科普老师陈秀海说，每次公园组织志愿活动的名额基本上都是秒光。 这些志愿者呢，有家长带着小学生的，然后还有大学生，通过公众号发布活动，每次都爆满嘛。有的时候名额不够了，还会打电话说还能不能参加。 去年11月10号，双秀公园成为北京市第一家社区村级互联网加义务植树尽责基地。园长王军说：“ 整整一年了，我们到上一周末呢，开展了83场活动，2000多个市民参与。开展的活动有种花、种草、种树，组织市民参与除草、除虫、收拾绿地、补植，做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在食物紧缺季节投喂食物，深入社区。”组织志愿者进行了社区类的志愿服务。 王军认为，参与义务植树尽责活动不仅是公民履行的法定义务，也在增进人际交往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通过劳动中的互相协作和交流，产生了邻里之间的沟通，可以协助社区解决一些沟通不畅的问题。另外，也是对年轻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劳动教育。 北京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互联网加全民义务植树基地建设，目前已经建成国家、市、区、街乡和社村5级基地36处。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4级调研员杨振威表示，它承载了国家规定的8大类尽责形式，以及北京市细化的37种尽责落地形式，为市民尽责提供了方便。 近年来，为了让市民植树尽责更加便利，首都细化了8大类37种尽责形式，形成了春植、夏任、秋服、冬防4季尽责的北京品牌，变一季植树为全年尽责。北京还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互联网加全民义务植树基地建设，目前已经建成了国家、市、区、街乡和社村等5级基地36处。 今年是全民义务植树开展40周年，首都已有超1亿人次植树2.1亿株。北京森林覆盖率由80年代初期不到13%提高到现在的超过44%，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6.5平方米。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陕京管道系统被誉为首都的城市供气生命线，北京市超过95%的天然气由它提供。26号，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北京管道公司了解到，这一公司负责运营的陕京管道系统30年来累计输气量突破了5000亿立方米，保障了首都及管道沿线近1.2亿人民的生活和1000多家大中型企业工业用气。在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之际，陕京4县张家口市支线项目群正陆续投产。 国家管网集团北京管道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5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对应减排二氧化碳7.87亿吨，减排二氧化硫552.5万吨，产生的环保效益相当于植树4.37亿棵，为京津冀地区的绿色发展提供了强大动能。 为了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和保供冬奥会，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承建了陕京四县张家口市支线项目，其中应张支线于10月23号建成投产，它的建成投产将为今冬明春天然气保供和北京冬奥会用气提供有力支持，对于践行绿色办奥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北京延庆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运专用道及交通指引标识设置工程正式启动。此次设施施划涉及延庆区8条普通公路，共划分为冬奥专用路、冬奥专用道、冬奥优先路3种类型。其中，松岩路全段为冬奥专用路，仅供涉奥车辆通行；延康路、百康路、团结路、小大路、富小路为冬奥专用道，在特定时间段内供涉奥车辆专门使用；珲川路、京青线为冬奥优先路，社会车辆可以通行。据了解，冬奥专用道将由标线和配套标识标志组成，专用车道标线为橘色和白色相间的虚线，五环标识则使用玉成型标线在专用道的起点设置。 按照计划，线路标识标线的设置工作将在12月20号前完成，实施总里程46.143公里。实施计划完毕后暂不启用，在冬奥会开幕前由北京市发布启用通告，为最大限度减少在施工过程中对市民出行造成的影响，延庆公路分局将采取错峰施工。 300余副新制作的新能源公交车号牌11月25号邮寄到天津银龙新能源有限公司，几名驾驶人在交警的指导下顺利将号牌安装到车上。企业员工表示，407辆新车从提交业务申请到最终领取到号牌仅用了6个工作日，本月底前这些车就能投入运营了。 11月中旬，天津银龙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市公安交管局车管所金溪分所，表示公司名下有407辆新生产的城市公交车需要办理新车注册登记手续，由于这一批次的车辆急需交付投入运营，遂向金溪分所寻求帮助。 考虑这一批次业务办理车辆较多，公交车查验手续较为复杂，这一企业地理位置较远等实际情况，为了帮助企业减少往返办理业务的时间和路途成本，让新能源公交车快速投入运营，车管所交警经过与企业和机动车检测站点沟通，利用17号到19号3天的时间，在天津市大昌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站内对车辆进行外检查验。 与此同时，交警又与机动车号牌制作企业提前进行沟通，及时了解车辆号牌制作和邮寄进度。25号上午，新制作的第一批号牌邮寄到该企业。本月底前，这一批次的407辆新能源公交车将正式投入运营，服务居民绿色出行。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以胰岛素为采购对象的第6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26号在上海开标，并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涵盖临床常用的2代和3代胰岛素共16个通用名品种，拟中选产品平均降价48%。 本次集采全国医疗机构首年采购需求量约2.1亿只，按集采前价格计算，涉及采购金额约170亿元。采集后预计每年可节约费用90亿元。以临床常用的肝经胰岛素为例，以平均每支180元降至每支70元左右，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约费用4000元左右。 这是国家组织药品集采首次拓展到生物药领域，是集采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由于胰岛素是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重要药物，而且患者需要长期使用，针对胰岛素开展的集采不仅促使胰岛素价格回归合理水平，惠及更多患者，对于完善集采制度、实现改革目标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集中采购的有11家企业参与投标，各内外资企业均有产品中选。拟中选产品既包括了医疗机构常用的知名企业品牌，也包括了新兴企业产品，在降低虚高价格的同时，与临床实际需求实现了较高的匹配度。 医保电子凭证由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签发，是参保群众和相关机构的身份标识。 为了便利农村居民使用医保电子凭证，部分获得医保电子凭证接入授权资格的第三方渠道平台会聘用服务团队来到农村地区，进村面对面地进行推广指导，帮助农村群众注册激活使用医保电子凭证，也就是村推。然而却有不法分子借机骗取村民重要的个人信息牟利。不久前，广西贵港警方就打掉了一个借村推医保电子凭证名义非法获取村民重要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今年六月底，广西贵港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不法分子打着村推激活电子医保凭证的幌子，获取农村群众重要个人信息，并恶意注册贩卖网络账号。不法分子往往挑选边远农村下手，团伙层级分明，分工明确，具有隐蔽性强、欺骗性强等特点。 该团伙以免费为居民推广电子医保凭证的机会，骗取当地医保部门的信任，从而到村屯去聚集村民来办理这一业务。该团伙在办理这一业务的同时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拿他们的手机去大量注册一些网络黑号，这些网络虚拟账号被用于电信诈骗等网络犯罪。 自今年五月份以来，嫌疑人谢某以其注册的广西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招募工作人员为由，召集了十多名人员成立非法村推团伙。为了增强迷惑性，该团伙不仅配备了仿制的服装，还有专门的话术模板。实际上，谢某从未取得过国家医疗保的授权，也没有取得线下推广的授权。 该团伙披着合法的外衣，恶意注册这个网络账号进行贩卖。三个月时间，该团伙共注册了10万多个账号，涉及的村民有1.8万人，获利有10多万元。 今年八月底，警方兵分两路，抓获了谢某等14人，扣押手机14台、电脑1台、登记表数百份。九月中旬，民警相继在湖南、贵州等省抓获浩商、周某、李某等人。公安部门联动医保部门和相关企业，对涉案的非法注册账号进行清查处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中老昆万铁路即将开通运营，再过几天，大家就可以乘坐动车从昆明一路向南直达普洱、西双版纳等地，未来还有望当天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在这一路畅通的背后，是数万名建设人员的艰辛付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我现在站的地方呢，就是昆明火车站的1号站台啊。那么这座有着半个世纪历史的老火车站，下个月初呢，就会迎来一个新的重大的变化。随着中老昆万铁路的开通运营呢，那么这里将会成为中老铁路在国内段的始发站。未来呀，从这里乘坐火车可以直达昆明老挝的首都万象。那么这段时间呢，中老铁路都在试验运行。那么今天开始试运行的列车呢，开始按图运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走列车时刻表了。而且今天呢，有媒体记者登车体验，他们也是特殊的旅客啊，他们乘车是不用票的，用什么呢？用这种媒体体验证件。我们看到我身后的这趟列车呢，现在已经关了车门，马上就要出发了。好的，我们看到试运行的媒体体验列车现在正在缓缓地驶离昆明火车站的1号站台。那么今天呢，这趟列车是时速160公里的复兴号绿巨人列车。我们透过车厢可以看到，里边都是媒体记者，包括我们总台的记者也在上面。看到呢，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啊，稍后他们可能会陆续的给大家发回报道。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呢，那么这趟列车上的媒体记者包括工作人员都要在车厢内都要佩戴口罩的。不过今天这个运行线路呢，都是低风险地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那么这一路呢，是有11座新建的车站，很多车站呢是非常具有网红气质的，光听名字，像普洱站、野象谷站、西双版纳站等等。可以说啊，这一路我相信一定会是一路山水一路歌，我们也期待着媒体记者带来更多的报道。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2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6号18时21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11,528例，达到2,559,502,031例；死亡病例增加7,881例，达到518,003,003例。 世界卫生组织26号将最新报告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B.1.1.529 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并以希腊字母奥密克戎命名，要求各国加强监测和测序工作。世卫组织当天就这种毒株举行了专门的评估会议后表示，这一最新变异毒株11月9号在南非被首次确认，24号首次报告给世卫组织。从流行病学上看，最近几周南非的新冠感染率急剧上升，与检测到此种变异病毒情况吻合。 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里说，这一变异毒株有大量突变，其中一些突变令人担忧。初步证据显示，与之前其他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相比 ,B.1.1.529 毒株可能导致人们二次感染新冠的风险增加。这看起来也与目前南非各地感染这种毒株的病例数有所增加相符。世卫组织表示，这种变异毒株被检测出来的速度比以往造成感染激增的其他变异毒株都快，表明这一最新变异毒株可能具有生长优势。 近日在非洲多个国家发现的新型变异新冠病毒引起了各国的高度警惕，担心这一新毒株继德尔塔毒株后引发新一波的凶猛疫情，影响新冠疫苗推广接种后的成效。继英国、以色列之后，更多的国家发布或准备出台针对南部非洲国家航班和旅客的入境限制措施。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卫生部门26号分别宣布，将禁止近期到访过南非、博茨瓦纳、斯威士兰等7个非洲国家的旅客入境。本国公民和持永久居留身份的外籍人士允许回归，但入境后需要接受隔离。马来西亚同时禁止本国公民赴上述7国旅行。 英国研究人员认为，相对最早发现的新冠原始病毒，暂命名为 B.1.1.529 的新毒株变异点之多前所未有，可能使其对现有新冠疫苗具有抗药性。英国随即更新了入境防疫措施，自26号12时起禁止南非及周边5国航班入境，要求相关旅行史人员接受核酸检测并接受隔离。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将建议成员国暂时停飞非洲南部地区赴欧航班。 世界贸易组织27号凌晨宣布，原计划于11月30号到12月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12届部长级会议将推迟举行，新的会议日期目前仍不确定。世贸组织在一份公告中说，由于新近发现的新型变异新冠病毒导致多国政府采取航空限制措施，许多国家的代表将无法抵达日内瓦参会。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坚持认为面对面的交流尤为重要，但世贸组织认为参会者的健康也同样重要。在此情况下，世贸组织别无选择，只能推迟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重启会议。 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是世贸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机构，一般每2年举行一次。第12届部长级会议原定于2020年6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举行，后因新冠疫情原因推迟，并将举办地点改在日内瓦。 随着德国新冠疫情恶化，东部和南部地区的重症监护病床已经告急，而西部和北部地区重症病床相对不紧张。德国联邦国防军26号首次出动飞机，帮忙把6名新冠重症患者从东南部转移到了西北部地区。德国军方的发言人说，这架飞机设有6个病床位，首趟航班运送6名患者。空军另有多架飞机待命，随时准备转运更多的新冠重症患者。 根据德国政府的应急方案，一旦疫情较重地区的重症监护床位不够用，部分重症患者将被转移到仍具有空余床位的疫情较轻的地区。德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上周突破10万例，每天新增确诊病例数不断的刷新记录。根据德国疾控机构26号发布的数据，德国过去一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6414例，创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纪录，也是继前一天后再次突破7万例。 随着圣诞节临近，欧洲多地圣诞市场向公众开放，但新冠疫情反弹给这项传统节日盛事蒙上了一层阴霾。据美联社25号报道，西班牙马德里、匈牙利布达佩斯、奥地利维也纳和德国法兰克福等多地的圣诞市场已开放，但均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与此同时，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多国随着疫情恶化不同程度收紧了防疫措施。 因疫情反弹，经济学家下调了对今年最后几个月欧洲经济的预期。经济学家施米丁对欧元区19个国家今年最后3个月的经济增长预期从0.7%下调至0.5%。在法兰克福圣诞市场销售热红酒的罗耶预期今年营业额只能达到2019年的一半。他说，市场关闭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圣诞市场又称圣诞集市，起源于中世纪晚期德国奥地利，通常于每年11月下旬开始，12月24号结束。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记者从26号召开的2022年冬残奥会主题吹风会上了解到，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将配备3个冬残奥村，冬残奥村将在2022年的2月25号正式开村。冬奥村和冬残奥村转换期仅需44个小时。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将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每个赛区配备一个冬残奥村。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部长沈千帆介绍说， 北京、延庆、张家口冬残奥村2022年2月23日预开村，2月25日正式开村，3月16日闭村，将为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提供24小时的保障服务。冬奥村和冬残奥村转换期为2月23日中午12点至2月25日早上8点，共44个小时。 3个冬残奥村在设计、建设、运行上不仅满足赛事需求，还充分考虑了残疾人运动员的实际需求。 三村居住区无障碍房间均满足冬残奥赛时的需求，床的高度可满足轮椅使用者的需求，电梯、单元门、入户门、无障碍卫生间的门宽度均满足无障碍指南的设计需求。三村广场区均设有脚型、假肢和轮椅维修中心，三村居住区、广场区均设有无障碍卫生间。 北京冬残奥村内所有入口将使用平坡入口，村内设有无障碍电瓶车流线。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说到延庆冬残奥村，因为高低错落，海拔高度从918米到964米，有46米的高差，在这种环境下建造了一条南北贯通的人行暖廊道路。 地下暖廊有 N 个不同户型的楼房下到地下，在地下可以从这个楼到另外一个楼到餐厅，不用室外这种特别凉的感受。地下暖廊里仍然有坡道无障碍设施。 26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在北京首钢园召开了第二次驻华使节奥运情况介绍会。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韩子荣主持会议。来自70余国约120位驻华使节、高级外交官及国家奥委会代表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参加此次介绍会。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在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对各国驻华使节支持北京冬奥会表示衷心感谢。他强调，办好北京冬奥会离不开各位驻华使节的参与和支持。 各位驻华使节朋友们，办好北京冬奥会离不开你们的支持，离不开所有人的共同参与。让我们携起手来，精诚合作，共同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国际奥委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萨马兰奇在会上通过视频致辞，高度赞赏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他表示，我将与北京冬奥组委保持沟通，共同克服各种困难，确保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在会后的外交官采访中，老牌冰雪强国挪威驻中国大使白斯纳接受了本台记者采访。他表示，对明年二月份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充满信心。我看了目前的冰雪场馆准备工作，我非常自信中国已经对于明年二月份的冬奥会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自己也尝试在延庆滑了一下障碍滑雪，我觉得特别有趣。这将对于每一个来到这个项目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成功的体验。芬兰驻中国大使孟兰强调，是冰雪运动把芬兰和中国连在了一起。 北京时间11月26号晚，在2021雪车世界杯奥地利站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中，中国选手耿文强夺冠。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北京时间11月26号晚，在2021雪车世界杯奥地利站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中，中国选手耿文强以1分46秒04的总成绩与英国选手维斯顿、德国选手格罗瑟尔并列男子单人比赛冠军，创造了中国冰雪军团的新历史。这是中国首个钢架雪车世界杯冠军。赛后，耿文强表示：“ 我感觉非常的高兴，这也是我的第一场世界杯的冠军，同时我也感谢我的团队为我们这一年付出的准备啊，然后为我们的这种付出非常感谢，然后也感谢各位赛事主办方，谢谢。” 国际雪车联合会官网称，两场比赛结束后，三名运动员在总成绩上以1%并列冠军，这也足以载入体育史册。当地时间11月19号，国际雪车和钢架雪车联合会世界杯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揭幕。作为雪车和钢架雪车2021至2022赛季的首个世界杯赛事及冬奥积分赛事体系中的重要赛事，中国队派出了耿文强、严文港、陈文浩参加男子钢架雪车比赛，赵丹、林辉央则力争为中国女子钢架雪车队获得更多的冬奥积分。 26号晚 ，WCBA 女篮联赛战罢第六轮，北京女篮72比80不敌新疆队，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昨晚 WCBA 女篮联赛战罢第六轮，北京女篮72比80不敌新疆队。前三节新疆队在奥运三人女篮国手王丽丽的带领之下，保持了更高的效率，并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北京女篮失误较多，三节结束，北京女篮54比66落后新疆队。在第四节一度落后17分的情况下，北京女篮稳扎稳打，非常顽强，不停冲击内线造成杀伤。唐钰篮下打成2+1，将分差追近至7分。新疆女篮在关键时刻依靠着王丽丽的突破上篮得分稳住局面，北京女篮遗憾告负，目前以1胜5负的战绩排在常规赛的第12位。在技术统计方面，新疆队王丽丽几乎打满全场，得到27分，北京女篮唐钰得到21分，另外齐钰拿下18分。赛后，北京女篮主教练张云松总结道：“ 今天的比赛虽然说输了，但是我对大家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那首先，新疆队也是一个强队，那么一个是内外线实力均衡，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明星球员的个人能力也比较强。那我们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拼劲儿做得非常好的，包括在战术的执行力上，在比赛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能够按照我们的赛前的一些要求能够去做。可能我觉得只要球队无论是每场比赛胜负输赢，只要能够一直保持这种拼搏的精神，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能够按照我们的一些技战术的要求去严格的执行，那我觉得始终就会有希望。 休斯敦世乒赛26号迎来第三个比赛日的夺冠，国乒整体发挥稳健，单双打全部晋级，中美两双混双组合击退欧洲对手后晋级16强。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沈彤的报道。 昨天进入第三个比赛日的休斯顿世乒赛，国乒整体的表现也是渐入佳境。九名参加单打的选手实现全胜，携手晋级十六强。男单赛会头号种子樊振东以稳定的发挥以4-0淘汰法国选手莱贝松。不过赛后樊振东表示，比赛的过程并不轻松，自己落后时首先要有平稳的心态。 其实今天14局自己都是落后吧，然后其实2-3局也是领先，但对手也没有放弃，也是打到了关键分。我觉得首先还是对自己这种自信吧，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还是能够静下心来一分一分去打。然后再一个，落后的时候肯定是有某一些环节做的不是特别好，包括可能五位失误有一些多吧，所以还是先静下心来，先稳住心态，然后一点一点去想办法吧，再上场。 接下来的1/8决赛，樊振东将和队友王楚钦展开交锋。昨天王楚钦同样发挥出色，以4-0横扫日本队的户上隼辅，至此日本男单在本届世乒赛当中全部出局。赛后王楚钦认为，尽管是遭遇战，赛前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因为没跟他打过嘛，其实也不算了解，但是自己也看过他很多的比赛，打球非常的凶狠，然后整个的技术特点非常的突出，体的这种实力啊，也是在日本最近的这些年轻的里边崛起的也非常快的一个吧。 另外，梁靖昆昨天是以4-1淘汰了德国选手杜达，而林高远则是直落4局战胜克罗地亚选手普卡尔。 本周末，相约北京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将在位于崇礼的云顶滑雪公园展开决赛的较量。障碍追逐这个项目有哪些特点？比赛中又有哪些看点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11月27号，相约北京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将在位于北京冬奥会崇礼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展开第一个决赛日的争夺。那么障碍追逐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它的字面上来理解，障碍指的是赛道上的各种地形，包括雪坝、波浪包、小跳台，还有回转弯道等等。那么追逐这两个字指的就是它是一项竞速类的项目，由4到6名运动员为一组同时出发，按照通过终点线的顺序来决定最终的排名，也就是谁先到终点谁就赢了。那么障碍追逐这个项目呢，要求选手既要有滑行的速度，又要具备技巧性，身体的灵活性还要好。那么国家障碍追逐集训队的哈萨克族运动员哈斯提尔就介绍，这个项目的很多运动员都是从高山滑雪项目转向而来的。 作为以速度分胜负的雪上竞技项目，加之赛道的复杂多变性，障碍追逐项目对滑行技术和应变能力高度依赖的项目，运动员大多为高山滑雪转向，或具备丰富的高山滑雪经验，具备扎实的滑行基础和对身体雪板极强的控制能力。 另外，这个项目的一大精彩之处就在于呢，比赛中运动员为了抢占赛道位置，并且要进行超越，发生身体接触甚至是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和冰上项目的短道速滑有一些类似。本次在云顶滑雪公园举办的世界杯比赛，27号将进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的决赛，28号将进行单板滑雪障碍追逐的决赛。 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众多世界顶尖高手也会亮相云顶赛道。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Get ready! Attention! Go! 平昌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障碍追逐冠军布拉迪莱曼站在云顶赛道准备开始训练。去年，布拉迪莱曼在格鲁吉亚的巴库里阿尼发生了严重的碰撞事故，因为膝盖受伤，他错过了去年的赛季总决赛。这一次在云顶进行的世界杯赛事是他的复出之战。作为2018年冬奥会的冠军，他渴望能在北京实现卫冕。在25号结束的预赛中，他排在第15位晋级决赛。赛后莱曼表示，能够回到起点闸感觉太好了，情感交织。战胜伤病的这一年漫长又艰难，这一年他拼尽了全力，预赛的结果虽然是第15名，但这只是复出的第一步，成绩不好不坏，一切都是为决赛预热。作为2021-2022赛季世界杯比赛的首战，众多世界名将都选择在云顶复出。布拉迪莱曼的队友布列塔尼·费伦同样因伤缺席了一整个赛季。这位平昌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障碍追逐银牌获得者同样把云顶作为了复出之地。 中国如果想要获得国际雪联关于获取东道主参赛席位，就需要在明年1月16号前，在为数不多的资格赛上，至少保证有一站能够排名前30位，且还要拿够80个国际雪联积分，可谓任重而道远。 再来关注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上，欧洲足坛两强意大利和葡萄牙至少会有一队缺席。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附加赛抽签26号揭晓，12支球队被分入了三个小组，将通过半决赛决赛的形式争夺欧洲区最后三个出线名额。 结果今年登上欧洲之巅的意大利队和 C 罗领衔的2016年欧锦赛冠军葡萄牙队都被抽入了 C 组。意大利先主场迎战北马其顿，葡萄牙迎接土耳其的挑战，若两场均胜出，随后将在葡萄牙主场争夺一张世界杯门票。半决赛将于明年3月24号进行，决赛将于3月29号上演。 作为中国首个体育用品进口主题博览会，2021年首届中国体育用品和装备进口博览会将于12月3号到5号在海口市举行。博览会展览面积达37000平方米，其中国际馆设双奥体育文化展区、国际展区、智慧体育展区和户外运动装备展区四大展区。 此次展会以海南自贸港免税政策为优势，首创免税仓前制的博览会模式。参展观众可以在博览会现场免税购物，体博会现场还将举办丰富的赛事活动，包括海南沙滩先生比基尼小姐精英赛、体育舞蹈全国公开赛、桨板绕标 PK 赛、三人篮球挑战赛及花式扣篮表演、马术科普体验、棒球嘉年华等。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12月3号到2022年的1月8号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将推出首个季节性主题活动，北京环球度假区冬季假日体验。北京环球影城指定 1.5 日门票也开启预订。 北京环球影城指定 1.5 日门票近日在官方售票渠道上线，价格比单日门票略贵，只有 1.5 日门票的游客拥有更灵活充分的游园时间，可于购票时所选定的首个入园日期当天下午入园，并于次日的园区一般营业时间内再次入园。 北京环球度假区在设计之初就将约2/3的游乐设施和场所建在室内或有遮盖的空间内。冬季到来，北京环球度假区还推出一系列举措，部分室外排队区配备取暖设备，部分室内饮水台和园区餐厅向游客提供温水，室内保持恒温，部分户外娱乐及演出项目会根据天气及温度情况适时调整到室内进行，一些娱乐设施根据天气状况调整运营时间。 作为度假区一站式的餐饮娱乐中心，环球城市大道也将提供别具趣味的冬季体验，将上演小提琴现场演出，当夜幕降临，环球城市大道缤纷之夜将拉开帷幕。 26号起到年底，打开高德地图可以看到大戏看北京，大戏坐标主题导航，直指京城25座高品质剧场。26号第九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启动北京文化消费品牌周艺术京城大戏看北京活动，发布北京特色剧场地图、大戏推荐榜单、戏剧体验日直播活动等，丰富大戏看北京内容。 品牌周联合高德地图发布的北京特色剧场地图大戏看北京大戏坐标，包含了大剧场、小剧场、综合艺术中心等多个类别，共计25个京城看戏的好去处。市民在高德地图搜索大戏看北京即可一图呈现，一键导航前往，还可以在出发前浏览每个剧场剧院的特色介绍、实景照片，抵达各个剧场后还可以扫码获得第九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与高德地图联合推出的专属100元打车补贴券包。 11月24号到26号，大型原创五场次黄梅戏《不朽的骄阳》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由黄梅戏名家韩再芬领衔主演。这部作品时长110分钟，再现了杨开慧临行前4个时辰与敌人的斗争，以及他在革命道路上成长的印记。